哪儿的话呢？ 又来人还不说是亲， 你冤枉我。 从前和我热心情，现在为何要变心？ 没这么回事儿。 你还不信有了新人叫旧人， 那是你的多心病。美呀美呀，我的青梅，自从遇见你，我不爱别人。 是真的吗？ 美呀美，请你放心，请你放心。 现在我放心，现在我放心。 美呀美， 可呀可， 我们两个。有人对我说， 说什么呀？ 你有了爱人。 这是哪儿的话？ 有了爱人还不说实情， 你冤枉我。 从前和我爱相亲，现在为何冷清清？ 没这回事。 你快忘情，有了新人丢丢人， 那是你的多心病。 多心病多心病，你还要骗人。 哥呀哥呀，我的情歌，自从遇见你，我不爱别人。 是真的吗？ 哥呀哥，请你相信，请你相信。 现在我相信，现在我相信。